喂，声仲有开咪啦吧？ 阿慈生，你真系有所不知啦。嗱，呢支咧就系今日嘅真心推介，唐有方嘅薏米蜜。嗱，饮到佢啦，除咗清热解渴，最紧要佢唔甜啊嘛，啱晒啲糖尿病人士去饮用。嗱，我手头上呢支咧就红枣味，仲有柠檬味添。 咁正，咁几钱先？ 嗱，呢支嘢就平啦。12元支啫，而家就可以亲身咧去咗唐有方嘅门市，或者 WhatsApp 去6398-7266订购 Red 一先嘅会员，仲有折扣优惠添。 咁正，咁就迟少少先开咪啦，等我 WhatsApp 落埋单先。 唐有方为你寻回甜嘅滋味。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ck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翻嚟呢个11月1日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今晚咧就继续啊，我同阿迪喺度啦，咁啊好多其实好多新闻啊，不过啲新闻咧其实就睇咗之后咧，其实呢排因为做得节目多咧，成日都要睇住啲新闻咧，有啲新闻真系睇到你咧 流 啊，唔知点讲 ，OK， 系啊，即系好多怪嘅新闻其实， 咁 就。越嚟越难以解释嘅，即系发觉，咁 啊 一阵都可以抽几单讲下啦。 嗯， 咁呢个礼拜咧就五中全会开完啦，大陆就 系啦。 咁其实就新意就冇咩新意嘅，咁啊最多人关心嘅咧就都系个二孩政策，我哋一阵都可以讲下啦。 系咯， 吓咁啊有啲咩可以讲咗先啊？ 有咩讲咗先啊？你想讲咩先？你想讲咩先啦？ 你好想讲咩嘛？你好想讲齐恩啊嘛？ 冇咁得意啫。 咁啊，虽然齐恩就我哋今日发生噶啦，啱啱过咗个万圣节，我谂啊，好多人星期日咧就朝头早开始就已经喺度布住个电脑咧，就哇，又系成个 Facebook 都系齐恩嗰单新闻吓。 咁啊， 你睇到有咩感觉 啊？冇啊，我哋觉得。唔系，其实都系咁，即系少少地同情佢嘅，我真系我都觉得系嘅，同埋 你唔系同情梁振英咩？ 我唔同梁振英算啦，黐线佢仲喺度影紧仲米嘅相出到嚟喺 Facebook 度， 系佢仲可以搞仲米，真系好嘢嘅真系， 真系好多闲情日志，唔系即系我少少同情佢嘅系，即系我谂。大家都將個焦點擺曬喺佢度咯，即係你見到佢啲片出到嚟都係嘅，咁然之後佢某程度上我覺得佢有啲兒戲嘅，即係佢話唔撚好搞我啲 fan 啊咁樣成日擁撚曬啲 fan 上的士走啊咁樣，我覺得即係有少少係慘嘅，係咯。 咁有啲內地嘅朋友可能冇乜留意啦，講下先啦。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因為尋晚萬聖節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好多人出曬嚟蒲啦，咁啊包括齊恩啦，咁齊恩咧就三更半夜咧就應該都係飲大咗啦，有冇食到藥唔知道嘅，個樣係似食到藥，咁個樣咧就因為尋晚係萬聖節，咁佢就扮到一個好似好似呢個蝙蝠俠嘅小丑再加精子咁樣啦，係啊，即係一個成個碌就精子咁嘅碌，跟住個樣咧就係小丑咁樣，咁係好花好多心機去打扮咁，然之後就走出嚟啦，咁啊成隻鬼咁樣啦，跟住就飲醉，即係醉鬼啦，咁然之後咧就佢啲朋友咧就我諗係搞佢唔掂，咁所以咧就打電話俾佢阿媽啦，打電話俾阿媽，咁佢阿媽我又。唔明實，唔係講曬成個情況先。我其實都唔係好明點解佢阿媽要出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佢阿媽出嚟啦。咁佢阿媽出嚟又冇揾司機車佢嘅，咁啊截咗架的士，截咗架 的, 的士啦，跟住咧就去到嗰间酒吧门口啦，咁啊谂住接个女走啦，咁跟住啲记者已经杀到啦，全部好多记者已经喺度，咁跟住咧就加埋咗齐恩啦、齐恩啲朋友啦，同埋佢阿妈啦，咁跟住然之后出到嚟啦，咁啊监冲拱咗齐恩上车，拱咗齐恩上车之后咧，佢又唔俾佢阿妈上车，咁佢阿妈行埋去咧，佢就右手刮过佢阿妈，佢阿妈一巴，跟住然之后左手又刮过佢阿妈一巴啦，咁中间又讲咗句说话叫 You know this mom is not actually my biological mom 咁样，嗱佢真系好嘢喎，叫 biological mom，OK，、okay, 即系咧中文解咧就系呢个老母唔系我亲生嘅，佢即系对住我谂佢对住所有人讲啦 ，OK， 咁咁然之后就最后其实咧就佢阿妈冇陪佢走嘅，系啦，然之后咧就佢阿妈就失咗一个类似男朋友咁嘅物体啦，唔知系咪男朋友嚟噶，咁就你同佢走啦咁样，咁然之后跟住咧就两个人咧就坐上架车度，咁啊叫下的士咁啊 Jack 咁啊开走咗，开走咗之后咧，咁啊齐恩个阿妈咧就阿唐青儿咧就唔知话走咗入间酒店度咁啊消失咗啦，咁呢个就系咁嘅事啦， 系啦， 咁啊其实咧就 单嘢咧我想讲，佢其实有样嘢咧就真系齐恩又讲得啱嘅，屌接唔捻到的士，系接唔捻到的士嘅琴晚，即系呢个真系要屌一屌，我喺铜锣湾都系啦，你都知道我琴晚点机两点走啦，我唔捻明嘅系冚捻晒期，你行嚟做乜捻嘢咧？真系冇的士， 我唔同你争拗呢样嘢啦，接唔到的士同叫佢阿妈嚟系两回事嚟啦。 唔系个， 你成件事睇到其实就系话。你头先话你同情齐恩啦，我更加同情嘅就係香港人啦，包括自己啦。首先就话点解我哋究竟我哋做错啲咩事，竟然会有一个咁嘅所谓啦、要加所谓前面叫香港嘅第一家庭啦。OK， 即係呢喂大佬一个呢、這个系一个咩家庭先？呢、這个系一个有家暴啦极之唔和谐嘅家庭啦。个老婆以前曾经讲粗口啦，有暴力倾向啦，对子女使用过度嘅暴力， 有凉薄啦， 系啦，有凉薄啦，咁啊，佢个女话佢阿妈系有讲粗口噶嘛吓、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嘅，佢个老母点用佢曾经闹过佢个女乜嘢啊？记唔记得喺今年嘅三月啊？大家冇乜人记得嘅，啲新闻太多啊，记唔记得喺呢、這个喂，佢仲要喺一个庄严嘅礼宾府度啊嘛，神咁早，跟住然之后打佢个女啊嘛、打完佢个女，佢讲咗。嗰句死蠢閪，周街俾人屌，同人上床啊嘛，去做鸡啊，继续系佢阿妈讲啊嘛，系咪先操过我哋呢度嘅节目啦？跟住仲要喺礼宾府度啊嘛，搞完之后记咩？最点啊？齐恩报警啊嘛，记得大家记得啦嘛，翻嚟啦嘛，啲 memory 系咪先？咁呢个家庭系好有问题啊嘛。咁你话你同情佢女，喂佢女有咩俾咁值得同情啫？26、27岁人游手好闲，一个问题少女。喜爱夜蒲，有滥药习惯，有自杀倾向，中意玩 Facebook 就是一个咁嘅人嚟噶啦，系咪先？咁而家仲要搞单嘢出嚟就系咩？喂，原来佢老母可能唔系亲生。喂，咁呢个咩家庭？点解我哋嘅香港嘅第一家庭系咁样？喂，你谂下，其实呢件事，唔系呢头先我讲嗰啲说话，其实应该阿爷讲嘅。OK， 除咗香港人讲之外，阿爷会问：喂。大佬，我即系难保下一次，卡梅伦又好，奥巴入马又好，访中，佢话提出其中一站想嚟香港，如果我阿爷会点啊？我即刻推咗佢啦， 唔好嚟啦。 喂，你大佬啊，你幻想下啦，如果奥巴马带埋佢老婆，带埋佢女嚟到香港，我叫唔叫你梁振英嚟招呼佢咧？唔叫，又唔好似讲唔过去，系咪先？呢个香港你揸 fit 噶嘛？点会个揸 quit 人唔出嚟招呼咧？咁如果我叫你，人哋成家人，咁你系咪要攞翻成家人出嚟？你所有成家人出嚟，喂，你个女系咪就带人哋啊？带个黑妹走去兰桂坊嗰度夜蒲咧？跟住然之后喺度搞轮，跟住然之后仲教下奥巴马个女拍样咧？喂，好大镬噶！点解会搞成咁？即系喂，大佬啊，我哋都话我哋回归以前啲港督。系喂，嗰啲家庭系点样噶？系咪先？边有人喂万圣节？你系咪真系一定要出嚟扮鬼咧？系咪先？我从来冇见到特首个嗰啲仔女出嚟做下啲慈善公益嘅嘢啊，或者系义工啊。喂，你呢个家庭直情系睇到系冇家教噶嘛？你话如果香港人系需要一个梁振英嘅施政报告，我想讲。 更加需要一份施政报告是梁振英的屋企咯。 是 不是 你交咗出嚟先啦。 是不是呢、這个你大佬你真係想点啫，你真係俾人睇到你想点，你连家你有咩资格同香港年青人讲呢样讲嗰样啫，你连个你自己屋企都搞唔掂，咁你出嚟特首喂好多民生嘅问题其实你冇资格掂㗎喎、哦。 係 咪先啦，妇女嘅问题你唔掂得。 冇错。 ok, 仲有啊家庭嘅问题你冇资格讲，你夹返去搞掂返你屋企先。仲有年青人嘅问题你收皮啦。 係啦，你搞掂你自己女 兒。如果你成日叫啲僆仔返大陆咁唔該你哄你个女返大陆先啦。你连你个女兒都控制唔到係咪先，咁你真係冇办法，你个女兒又唔体谅爹哋。啊！你个女都唔，你个女都系有问题噶。喂，大佬，你知唔知？大佬，你而家你个老豆唔系打份普通嘅工、啊，你老豆系特首嚟噶嘛？咁你个咁你系咪应该要配合下咧？你唔系，你唔衰嗰样嘢唔做嘅。你而家真系争在嗱，上次截唔到佢，好彩截到啫，截唔到佢拍咗咸片噶啦。 嗯。 喂，难保第喺砵兰街见到佢女又企街噶、啊，大佬系咪先？喂，你完全系失控嘅。 最重要，啊、最重要系。即係我諗大家都係當化身去睇啦，或者齊恩真係有病啦，但係嗰、那個 有病 但 係睇醫生、啊， 但係我想講，喂嗰句說話，佢同佢阿媽嗰句說話，如果係真的話，呢單嘢隨時搞到佢連任都、 啊、真係真唔曬嘅，個死人樣兩個都係幾似嘅。OK， 但係你睇到嗰樣嘢就係咩咧？佢個女係特登揀啲 public 嘅場合 去教 侮辱佢阿媽噶嘛？ 係啊， 咁咪即係好翻。翻我 show 嗰度咯，佢争在未出本书叫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嘅啫，系咪先？喂，佢咩心态啊？点解佢会喺个 public 度有啲咁嘅行为啊？毛主席讲过啦，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嘛，咁梗系喺屋企嘅时候，佢老母系好专横。是咪先日日讲粗口屌柒佢啊，咁所以佢咪要揀一个公众场合度啊，话咩 not a biological mom 啊，刮佢两巴啊，侮辱係摆明侮辱个老母啊。咁咪就问返你呢个做人老公做人老豆嘅特首、嗯、,ok, 咁你系咪喂你而家系搞到家破人亡嘅状态嚟㗎喎。咁你喂你点可能佢仲可以继续连任呢，你即系连任，你系咪？你系咪？喂，你系咪需要同香港人交代咧？啊，即系大佬啊！而家我哋呢度仲系中国嘅领土、啊，我哋讲紧儒家思想嘅、啊，讲紧孔子、啊，讲紧咩治国修身，咩先平天下、啊。喂，咩齐家、啊？你有冇齐？你做唔做得到先？你做唔到，你走去搞个香港，你唔系啊嘛？ 特首而家到今日为止，好有闲情逸致地去话俾人听， 系咯、啊。 抽葵只要攞个一尺嘅盘中就好易中㗎啦。 咪囉咁你又咪喺咪打你呢个屋企就係有病㗎嘛。咁我哋咁就最后你话最值得同情嘅係香港人啦。 啊、 我哋俾一个有精神病嘅家庭喺度折磨緊我哋㗎嘛。佢仲管緊我哋呀、啊、大佬。咁有咩公信力啫？你呢、這个咁啊，即系你呢个咁啊，梁振英，唉，真系大佬，唉，唔识讲啊，真系。你话你个女，你长你个女刮你老母，你梁振英又管唔到。你老婆用粗口闹个女，你梁振英又系管唔到。咁你老婆个女使用过度暴力，你个女最后报警，你梁振英又系管唔到。咁香港人回归祖国，母亲回归母亲怀抱，咁啊。我哋而家唔妥自己老母，咁你梁振英又管唔管到啊？喂，大佬亦唔到你管添啦，我想讲。 算啦，唔好努力。 所以好惨啊，间唔中就走呢啲咁嘅新闻出嚟，咁啊嗱，即系你话啦，星期六日最好其实就系真系奉劝大家，如果冇乜事真系唔好睇新闻。唉，嗱，我要做节目冇办法嘅啫。如果你冇咩事真系唔好睇新闻，啊，日日咧到周末咧。周末周日咧就走曬嗰啲咁嘅怪物咧就出嚟講嘢啦！我哋今朝早又到邊個啊？又到呢個林鄭啊！ 係 啊！哇！做正義嘅嘢就會俾人咩話？我唔記得佢講咩啊！俾人打壓啊！因為乜鬼啊？哇！你咁撚樣都講得出做正義？我講個小故仔俾你聽啊！今朝早啊，佢喺維園去咗邊度咧？去咗呢個咧明愛賣物會。 嗯 啊，你知唔知啊？我个女都喺明爱卖物会就摆紧摊位卖紧嘢。 我女個攤位度呢就有啲黃色嘅雨傘喺度賣緊。佢你知唔知一見到林鄭月娥嚟呀，林鄭月娥前面有啲人呀幫手開路呀，嗰啲人竟然可以夠膽走埋去我女個攤位度呀，叫佢收埋啲黃色遮。 公論覆蓋。 啊！呢啲嘢叫正義， 我真係屌你啊！ 真係咧，成個社會係扭曲噶。咁你嘅作為幾個學生妹點搞啊？邊度夠你拗啊？咁咪要收埋一陣，等佢行過咗之後，你咪攞翻出嚟咯。喂，你而家我哋個香港社會係搞到咁噶，即係同大陸係有咩分別啊？唉，呢啲咁嘅林鄭就係成日喺度爆三批，你而家搏咩？你搏選啊嘛？有咩人咩官道無求啊，波字大啊，你啊真係波字大啊，你真係收皮啊，你真係唉，你真係呢越嚟越頂唔順，所以呢逢周六日呢唔好睇咁多新聞啊最好。咁你講嘅難頂新聞仲要講咩啊， 講多單啦，講單奇怪嘢啊，即係你講開冇家教冇管理。 哦， 讲下嗰单啦， 架单啊， 架车点解可以？ 吓几单大佬？ 架车点解可以冲关咧、啊，大佬？ 系架车冲关嗰单，嗰单就系超级离奇嘅，又系咁啊，又系呢啲新闻睇完，你完全真系解释唔到。 喂，完全唔明喎，呢单系更加 完全唔明嘅， 系啊。 咁啊，一架黑色嘅福特野马。OK， 咁啊，上个礼拜六，咁啊，下昼跟住喺黄冈，即系落马洲啦，就过关，咁啊，车过关，咁啊，基本上如果你有个都知道啦，私家车还私家车，货柜车还货柜车，咁一架冇牌嘅福特野马系冇牌噶，中国牌又冇，香港牌又冇 ，OK， 跟住然之后咧，可以先过咗大陆关。再過呢、這個香港關，香港關咧，佢仲可以咧係貼住架貨櫃車，跟住然之後咧就 check 咁樣就過咗去啦。 係啦， 咁然之後就喺香港玩咗四日，玩咗四日之後咧，警察咧就唔知點樣就見到個可疑人物，咁就拉咗佢，拉咗佢之後先發覺呢條友原來係大陸仔，就冇任何啲。证件㗎啦 ,ok, 咁然之后跟住先揭发呢件事，跟住佢架车仲斯斯然呢摆慈云山，咁然之后先发现呢件事。点解话呢，喂大家睇完一睇咁嘅新闻，点解你又拗晒头呢？你几好多样嘢拗头㗎，第一就係、是、喂你揸住一架冇牌嘅车，嗱大陆有冇人揸冇牌嘅车呢？有啲人有啲我巴士乜乜嘅咁嗰啲呢，即係我巴系官啊，我巴系干部啊，咁嗰啲系有嘅。 有。 但我想讲最多基本上都系啲震度，你可以咁样招摇过市，你震过震啊都有已经开始有风险，仲唔好话你架呢个就重庆人士嚟嘅，咁佢呢就喺深圳，喂你由深圳揸过香港揸个冇牌嘅啫，竟然可以俾你冲到两个关，而佢嗰、那个而新闻嗰个报道呢，嗱即係我又返嚟就香港啲记者你发觉完全呢食屎咁样㗎，好似正係大家都喺度有单个新闻报道咗就算㗎，冇人去跟啊，冇人去 follow 因为去晒南方囉， 真係唔鬼知㗎喎。咁然之后大家好似觉得好似好正常嘛，点解你好难解释呢，喂大佬架车冇牌嘅过两个关，跟住然之后喺落马洲嗰边、我过中国嗰边我哋都理唔到啦，可能佢真係三 man 游人，咁我哋可以解释咗啦 ,ok, 但係你嚟到香港你又三 man 游人啊，你又上面有人啊，唔系嘛，咁然之后跟住就係、是、你全程系跟住货柜车嗰条线喎。 冇可能。 你大家坐过呢个中港车过个关就知道，每架车行下停下行下停下，仲有中间呢有人仲要开门㗎嘛。车尾箱㗎、你要俾人睇行李呀、等等。仲有嗰个关口系好多闭路电视㗎，点可能嗰啲记者会接受一个解释，接受海关嘅解释，就係、是、话因为嗰架 野馬佢貼得架貨櫃車好貼， 嗯， 所以我哋睇佢唔到，你有冇搞錯啊？除非嗰架野馬係上咗去嗰架貨櫃車入個貨櫃度嘅啫，你啊就可能睇唔到啊！嗱，你即係除我都仲可以解，仲可以原諒你，可能你冇睇到 X-ray， 但冇可能， 冇可能跟住， 但都冇可能，因為點解你如果係大貨車咧嘅櫃，你都開曬門噶嘛，後邊道門開噶嘛，你先過關噶嘛，兩邊關都咁過， 係咯， 你冇可能嘅 就總之就係冇。冇可能啦、啊！咁仲有就架貨櫃車走咗，好啦，架車輪到佢埋去個嗰、那個即係 過關 檢查嗰度啦。喂，你就咁一扯咁啊扯咗去，咁你個保嗰、那個海關應該係有，喂，你應該係有 你 有警察 on duty 啊，或者你即刻 警方啦、 啊，警方應該即刻都追到啦， 係咯， 係咪先係冇？你完全係冇咁嘅可能發生。仲有就係你全程喂所有嘅所有喺香港呢邊嘅公路，你都有視頻噶嘛？你跟到架車去到邊度噶嘛？咁呢啲都咁呢啲都唔講啦。喂，佢仲可以喺度玩幾日？玩咗幾日？你捉咗佢，然之後。佢俾個解釋你，我而家唔知佢接受唔接受。呢啲嗰條重慶司機仲好笑，佢話佢當日就係其實喺深圳喺寶安機場揸下車，就送阿媽去坐飛機。送完之後，佢架車唔知俾人邊個黑客入侵咗，跟住然之後係不由自主地架車駛咗過嚟香港。 黐筋 線嘅係咪先？啊咁而家咧就其實開咗第一好似就開庭審咗一轉㗎啦，咁、就聽講話佢有啲精神病啦， 佢係 唔知係咪嘅啊？唔係佢笠住頭刀喺度唱海闊天空㗎， 佢用呢、這 個英文㗎嘛， 係佢用呢個通嚟延期審訊。 但係我哋想關注嗰樣嘢就係、喂呢單嘢翻嚟係咪一單個別事件呢？嚇係咪喂我就唔覺得係咯、 嗯， 我係覺得喂我就係覺得喂，即係呢個係香港人要關注嘅就係、喂你呢間嘢係咪經常有一啲人咁樣可以揸架車衝咗關過嚟？喂，仲有你要諗下，如果呢條友一路冇俾人捉，冇俾喺度行緊，逼嗰幾條差佬周咗佢，咁佢究竟最後係點樣連埋架車翻返去大陸咧？佢始終都要翻返大陸噶嘛。 嗯， 咁你唯一諗到嘅就係、喂佢衝得落嚟。咪冲翻上去咯！喂，咁咪即系，咁即系点啊？即系话，喂，佢真系三 man 游人噶、哦，然之后仲可以博通条天地线嚟到香港噶、哦。喂，冇人拦到佢，咁究竟佢系咪 one and only one 咧？抑或系有其他人都系咁样可以过关嘅咧？ 定系我哋唔知道系咪有条特别通道嘅咧？ 唔系，又或者系咪佢过佢冲咗过关嘅时候，嗰、那个人？嗰、那個坐喺個，我成日唔識講啊，即係嗰個檢查站嗰度咯。嗰、那個人係咪覺得，哦，唔係啊，最近成日都有呢啲嘢㗎。或者佢覺得就係、是，哦，呢架車應該係內地啲公安啊，佢過嚟做嘢 㗎， 慣咗㗎啦，佢已經，所以佢根本冇通知香港啲警察。系咪先？又或者系咪好似你搭巴士咁咧？你记唔记得搭巴士？你除咗入钱同埋嘟八达通街，仲有第三种噶嘛？ 嗯， 家属 系啦。 佢会唔会行过去个检查站同佢一声家属，跟住然之后佢就过嚟咧？喂，大佬， 原来有咁好嘅， 我哋真系唔知噶嘛，大佬。跟住然之后个检查站嗰个当咗呢条傻佬，原来系一个公安嚟，咁即系话之前系有前科咯。 一定 有，我就想话俾大家听。 一定有。 喂，咁但系香港冇人理嘅， 冇噶。 系咯，咁你话冇咧奇特啦，又呢啲咁嘅新闻真系，唉，真系唔识讲嘅真系。 可能嚟紧仲更加多咧，选举前系咪先？ 系嘛？ 系啊，有多人可能啦，唔需要有登记落咗嚟噶嘛。 嗯， 唉，算啦。 讲翻少少正经啦，讲下啲东莞嘅倒闭潮啦。咁啊，呢个礼拜咧就其实都唔系就系呢个礼拜。咁啊，因为都早嗰段时间又上过去啦。咁、就又讲下 update 下上边嘅环境啦。咁其实如果大家有上过东莞就知道嘅，各个镇都系噶啦。依家咁啊，有一个景象咧，就以前都差唔多冇嘅，日头啊，好多人。OK， 咁系咪好旺咧？都几旺噶，条街度好多人。嗰啲系咩人咧？工人。咁、okay? 你见成日见到呢个景象，咁呢个景象点样产生呢？就系好多啲厂咧都倒闭啊嘛、 嗯， 或者咧就系有啲人酝酿罢工啦， 咁有啲咧就開工不足啦，咁所以咧發覺咧成日咧喺啲廠嘅門口咧就聚集咗，即係好多好多工人喺度。咁呢個咧又係即係特別喺年尾嘅東莞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景象啦。咁啊最近咧睇過咧呢個廣東東莞市嘅市長啊袁寶成咧，佢就咁佢就講咗出嚟咧就回應咗關於呢個東莞個倒閉潮。嗱最近咧開始就已經統一嗰、那個。个言论嘅口径啊，咁咧就要点样解释呢单呢个而家呢个倒闭潮嘅现象咧？嗱，咁嗱就我先听下市长点讲先啦。市长就话咧，2015年咧，东莞咧就关停或者外迁，即系两种情况嘅企业家咧，有243家啊。OK， 大家记住个 number 系243。咁啊，涉及嘅合同金额咧，大约就3.3亿美金。咁啊，東莞咧新增外資項目咧就有698個喎，涉及嘅合同利用涉及合同利用外資金額為38.5億美元，咁啊同比增長咧，即係同上年比咧升咗17.7%。咁佢呢個數據表明啲乜嘢咧？表明咗東莞嘅外資企業有倒閉有遷移，但係新增嘅外資企業同埋項目亦都係不斷咁樣增加，東莞嘅經濟發展係處於一個非常之穩定增長嘅情況。咁咧嗱，呢、這個我哋都講過啦。可能如果你成日喺東莞咧睇東莞嘅新聞啊，或者講內地，即係講東莞嘅經濟咧，就同嗰個現實係好唔同嘅。OK， 咁頭先你聽我市長講咧，就你都有啲擘大口得個窿窄，即係佢就點解釋個倒閉潮咧？佢就話其實佢跟住落去佢有解釋嘅。佢解釋個倒閉潮就係話咩？佢話其實就喺全球嘅經濟大環境唔理想嘅大背景之下咧，東莞嘅經濟想要一枝獨秀就好難噶啦。佢話東莞倒閉同埋遷移嘅企業肯定有，但係企業有關停轉移亦都有新開設同埋增資。咁佢話咧，這樣咧就可以符合正常嘅一個市場經濟運行嘅規律。咁佢話從東莞今年咧關停同埋遷移同埋新增企業咧嘅對比嚟睇咧，東莞並未有出現到大家所讲嘅倒闭潮咁样啦，咁所以咧嗱，你就真系咧烧都俾佢吹乱嘅。OK， 嗱，首先咧有几样嘢啊，纠正下佢啦。佢话2015年东莞关停外资嘅企业只有243间，咁但系咧其实呢条友仔咧喺7月份嗰阵时讲过咧。佢話舊年咧，2014年咧，東莞嗱，舊年都唔係好啦。佢話舊年全年東莞咧關停咗嘅企業咧就有428間嘅。OK，咁你而家其實都接近11月啦，唔係接近，已經係11月啦。咁你都差唔多一年啦。咁其實我想講就係、是，喂，有乜嘢可能今年關停同埋外遷嘅企業係仲少過上年接近一半啦？喂，咁即係肯定你呢個數目字呢係錯啦。咁你如果問傑斯呢，喂，錯到有幾離譜啊？咁我會話俾你聽囉，243你加多個零都唔拿過。OK， 仲可能根本唔止2430啦。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用另外一個數據你都可以睇到啊。其實台資嘅廠呢，台資嘅商會呢，其實都講過，就係話今年呢就已經差唔多呢，去到而家呢跌到落去得返呢3000-4000间台资嘅厂喺东莞嘅啫，咁你最高峰期咧，譬如旧都唔系最峰峰期，旧年大约可以话俾你听有几多间啦。但旧年大约咧，如果我凭记忆啊，台资嘅厂咧，大约有出嚟嘅数据，大约7000多间到啦。啊，咁就最高峰期肯定唔止添啦，過10000间嘅。OK， 咁即系话咩咧？喂，如果你今年同旧年比咧？今年呢已經淨係講台資都已經接近2000-3000间係倒閉或者外遷啦，都唔好再計其他資金，包括港資或者仲有大陸佬自己開嗰啲廠啦。咁所以佢講得243间係包括外遷同埋倒閉呢係冇可能，即係冇可能發生嘅。咁仲有就係、是、喂，佢講嗰啲所謂叫做外資再引入一啲新嘅項目啊等等嗰啲呢，咁我啲我唔知佢點計啦。 啊，真係喂大佬係得佢識計嘅啫。咁所以呢即係呢個呢就好，即係大佬佢呀佢講一套啦。咁嗱，我再返返嚟講呀，點解會再講呀倒閉潮呢，就係、是、其實內地嗰個已經其實係去統一咗個口径，譬如話你見到呢最近呢幾個禮拜呢，其實呢內地啲傳媒呢都開始，譬如特別南方呢邊，譬如南都又好啊，廣州羊城晚報有好多報紙其實都有談論過呢個倒閉潮。咁我諗呢你睇到嗰、那個嗰、那個 情 統一嘅口径都係呢，就係、是、否定現在有一個倒閉潮嘅現象發生緊。咁、都係用返頭先好似啊東莞市長嗰、那個嗰種咁嘅口吻啦，又或者就係話有山亦都有開，咁仲有呢就係話呢要大要啲大家做製造業嘅人呢把握今時今日嘅機遇啦，要做譬如話我睇過南都有一篇佢咁講嘅，佢話東莞嘅倒閉潮嘅真相呢係製造業嘅跌變啊，咁你大家識聽明啦。咁佢就話把握咩兩個嘅機遇呢，第一個呢就係話呢要做兩樣嘢，佢話第一樣呢叫做機器換人，同埋一個叫技能換人 ,ok? 咁機器換人呢就叫做呢係啦，就係即係呢用一啲工業機器嚟替代一傳統加工貿易業中嘅技能含量靠低嘅舊式工人、即係唔需要呢啲低嘅普工啦，用機器去取替佢哋。咁佢仲講過就係、是、你唔使擔心佢哋會冇嘢做喎、啊、你取替佢哋嘅時候佢自然就要呢即係增值自己，跟住然之後就由一個低級工人變成一個呢 高級 工人啦。話佢講呀真係好撚容易啦。咁仲有咩叫技能強人呢，就係、是、話叫實施高技能人才培養去儲備個計劃。咁咩技能強人呢，就係咩，即係叫你呢間廠呢要做好一個呢即係培訓員工嘅動作，即係呢將嗰啲呢冇乜技能嘅工人呢做多啲培訓或者 training 啊等等嘅嘢，令到佢哋呢強化 ,ok? 咁呢就即係集中去做呢兩嘢啦。咁但係喂講就梗係天下無敵啦，咁但係實際其實就係、是、即係返返嚟嘅就係、是、成日講呢啲咩高增值，譬如話最近成日都講話即係將啲廠減曬啲工人，跟住然之後呢開一啲呢即係用機器做用機械人做曬取替嘅工序呀、啊、等等。喂好其實係即係完全係冇可能㗎嘛大佬。咁仲有呢其實呢再要講呢、這個倒閉潮其實唔係淨係喺東莞嘅。喺成個我諗整個中國其實都一路喺度，即係一路都發生緊啦。譬如話除咗珠三角呢邊集中喺廣東省喺東莞啊，同埋其他有工廠嘅地方啦，譬如順德啊、佛山啊等等呢啲啦，仲有嘅唔好忽略長三角，其實都係一個，譬如溫州都係其中一個重災區啦，或者常州啊，或者台州啊、無錫啊、寧波嗰啲，其實都係咁嘅情況。咁呢個情況點講呢，譬如呢個情況嘅即係個隱憂，其實邊個隱憂，就係話你而家睇到有一啲工廠呢，譬如話最近呢個零禮拜其實都有差唔多，我話俾你聽，總之喺東莞呢日日都有廠執笠、就算冇嗰啲廠唔執笠呢，有啲好似聽譬如話喂聽指導思想啦，我機器換人或者技能強人啦、我間廠明明譬如話一啲電子廠中大型嗰啲啊，譬如去到三四千工人嘅，嗱而家有一個現象係咩？間工廠未執啊，不過咧，佢因為今年嘅業績非常差，平均其實今年好多工廠咧都差唔多已經係，如果相對翻舊年咧，少四成生意，你已經話你好嘢，係有大部分係超過四成、五成、六成，即係話你上年個營業額有100蚊咧，你今年其實得翻40蚊嘅啫，40蚊至50蚊到嘅。咁你 如果執笠， 你唔執笠咪 cut cost 咯、？cut cost 係咪其中一樣嘢就係炒工人啦、 啊？係啊， 炒工人啦、啊、，cut 將工人嘅數量減細啦、或者仲有就係現成保留落嚟嘅工人就減人工啦。咁、所以咪出現我剛才講個現象就係咩咧？就算你間廠唔執笠。跟住然之後呢就開始有好多工人起哄囉、去圍嗰間工廠囉。咁、所以你到最後嗰個做廠嗰個老闆就點呢，喂佢諗下其實 戇鳩啊！如果聽指導思想，我唔聽指導思想，我應該係點啊？我拍個囉柚，應該中秋節個長假期走撚咗去㗎啦嘛！我而家聽你講，其實坐喺度做你做嘅動作，技能強人啦，機器換人啦，跟住然之後我要俾啲喂，我係要俾啲工人圍啊，圍嗰下有生命危險㗎。OK， 咁而家所以咧，咁然之後跟住咧，喂個鎮政府又理唔到咁多啦。 嗯， 喂佢又咁佢係咪支持大家轉型？嗱，而家我真係轉型啦，我乖，我聽你話我轉型。但我轉型，你又唔係支持我，你由我自己自生自滅。咁所以咧，嗱個鎮政府又好得意喎，即係而家喺你話喺個製造業入邊個世界係點咧？個鎮政府就係佢唔理㗎啦。你現成喺度嗰啲廠咧，嗱即係點講咧？如果佢你好似咁話，你開間商場，喂間商場而家根本長期已經十室九空啦。喂，跟住然之後我又唔執嗰間商場去，但係咧幫我喂。嗰啲喺個商場入面嗰啲租户呢，我唔會理鳩佢㗎喇，我唔會嗰啲喺入面嗰啲租户就會話，喂你可唔可以個業主可唔可以提供啲譬如搞多啲 promotion 啦、啊、喺個商場度，又或者係喂啲租可唔可以減平啲呀，或者總之要俾多啲方便啦、啊、或者請啊李克勤啊陳奕迅嚟唱下歌啊咁樣搞旺個商場佢呀、啊、喂個業主而家係做咩，佢唔做㗎喇，佢做緊咩，佢就等你班友拗死，走得一個走，歡迎你走。然之後個業主咧就咩？就走出去繼續招商，招嗰一批新嘅翻嚟，繼續就坐落去。而家其實廣東省或者其實好多地方嗰啲鎮都係做緊呢樣嘢，就係話咩？你喺度拗嗰啲咧，唉、哎、嗱，你走佬就走佬， 俾你走。 啊俾咁你唔好搞到我得啦 ，OK？ 你執笠咪你執笠，我冇嘢幫到你噶、 嗯。 但係我另一方面我要交數啊嘛，咪好似即係好似阿袁，好似阿市長阿袁寶成講咯。喂大佬，佢話咩好多外資嘅項目引入噶嘛？我最緊我作為一個鎮長，我咪最緊要就係走出去繼續招商咯。 嗯， 跟住揾啲人入嚟去俾多啲優惠，出邊嗰啲人引佢入嚟。東莞嗰度繼續入去我個鎮嗰度繼續開檔咯，咁、 嗯、 咪開嗰啲咪就係所謂嗰啲叫做高增值啊等等啊，所有嗰啲咁嘅嗰啲咁嘅產業咯。咁、嗯、然之後你開咗之後，喂佢死再死啊，再即係另外以後嘅事咯。咁而家嗱個情況咧，其實就係咁，其實好嚴峻噶啦。嗱，已經去到11月，咁呢個已經係第四季。咁、 嗯、 其實你上面嘅廠好多廠都係就係喂，其實喺度已經差唔多係賣曬單㗎喇，冇嘢好搞㗎喇。咁然之後跟住呢就大家就追埋啲數。咁但係你要諗下，一間廠執笠其實喺個成條生產嗰條鏈呢係會一路咁斷落去㗎嘛。 嗯。 而家係好大鑊㗎，其實因為你點樣嗱，一大廠執笠，嗰啲艇仔嘅廠就冇嘢做。艇仔坐冇嘢做，供應商原料嗰啲供應商又收唔到錢，跟住然之後咧，總之咧就大家都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大家都係有人又追緊你數啊，跟住然之後咧你又追緊人數啊，咁咪未執嗰啲其實都係喺度咧，就係唔想執咗佢，因為點解咧？喂，我執咗佢之後，我又追唔到人數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情況係好危殆咯。咁、你話喂，即係我都話啦，呢樣嘢真係唔知點收貨。你睇到成個東莞咧，即係再講一次，其實個東莞係靜咗好多。即係如果你而家其實係可以，譬如話喂，即係考慮下咧，可以搬翻去住啊，空氣啊幾清新啊，即係冇乜人啊 ，OK？ 咁係少咗好多人嘅。咁你要諗下就係一個東莞我諗五六百萬人走咗係即係。系咁以都差唔多系噶啦，即系可能多过呢一个数嘅，咁所以咧，即系我都话跟住落嚟，你睇到嘅就系、是，喂，阿克强、习近平讲嘅呢一种即系经济转型 ，OK 喺制造业方面，其实系咪喂，即系咪 work 嘅咧？我系好担心，因为我都话啦，你如果你向东莞嘅工厂唔系做一啲人口密集嘅嘢，譬如嗱好简单嘅，我都话翻去我包装嗰行去讲啊。即係我最近都頭撚痛啊！我啱啱我有單俾有間做緊單嘅，嗰間都執撚埋。咁我而家我要同啲鬼佬咧又一路拆，真係煩到咧，煩到就係死咁滯。但係你翻去我譬如話我哋包裝嗰行咧，就可以做一個例子就係咩？你譬如話你話成日講要用一啲機械人去取代一啲 工人， 喂，好簡單。我哋用德國嘅經驗咧。如果喺我哋包裝嗰行咧，我哋可以用即係譬如話 喺德國都係嘅，即係德國咧，其實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其實人呢啲唔係咩新嘢嚟嘅，即係人哋用一啲高，即係因為個成本太高咧，佢都係用好多機去取代工人咧。嗯，我哋以前有計過，有盤算過咧，其實咧可以開一間工廠咧，間工廠咧係得四五十人咧，係可以取替到一間接近一千人嘅工廠嘅， 係 OK， 全部用機器。咁，但係問題咪就係話，你如果個個都係用呢一個思維嘅時候咧，喂，即係突跟住落嚟嗰個勞動人口咧，你點樣去解決咧？呢件事咧真係嘅，再好雖然我哋講好多次，但我話2016年呢一個係將會一個大議題嚟。你點樣去真係去搞，去令到嗰個以千萬計嘅勞動人口，即係去重新有個就業咧？呢個係一個相當大嘅問題咯。 嗯， 係啊， 上邊係個情況係更加差嘅，即係更加差嘅意思係嗰個氣氛啊，個膽風啊，成件事咁，特別你頭先所提到，特別更加係東莞啊， 係啊係啊，你即係你佢嗰個差嗰個咧，係會影響到成個市道噶嘛。 但係 大佬，你而家嗱，你廠冇廠做，跟住然之後咧，嗰啲鎮政府啲人嗰啲人咧，又開始做嘢又攤攤條條啦，因為冇錢揾啊。譬如話佢喂，你所有人都慘啦，佢哋都慘㗎，即係貪官嗰班都慘㗎。因為譬如如果你個鎮咧係以前即係興旺嘅時候咧，或者嗱一到年尾咧，有好多巧立名目嘅嘢收下錢啊，喂而家又冇賣啦。咁 跟住你條坐都冇得俾你收水 啊 嘛。 我話俾你，仲有一個現象，你翻去東莞你會知嘅，即係你就會都係一個都你都會感受到。譬如你而家去食嘢都係嘅。你食嘢咧，我試過一次喺間即係都食開嗰間嗌餸食飯啊，菜心炒牛肉啊，啊對唔住啊冇菜心，跟住然之後嗌條魚啊嘛，今日啲魚又賣曬，咁你問佢喂究竟有乜嘢㗎？咁啊真係好少嘢剩翻喺度嘅啫，咁你係咪好多人食好多人嚟幫襯搞到啲嘢啲食材食曬咧？唔係啊。是因為真係冇生意咧，佢入貨又入得少啦，咁所以咧其實啲食物嘅質量都影響嘅，咁所以咧成個市道都好差，譬如話仲有娛樂嘅嘢冇曬啦，開始有，咁你仲有譬如話零售業又係啦，咁但係多翻一啲譬如話啲好細嘅即係個體户咯，譬如話賣下蘭州牛肉麵啊，賣下呢、這個，即係賣翻一啲俾即係 俾 本地人 食 啊食嘅嘢啊，或者仲有咧就係買啲小飾品啊，咁嗰啲商場就將啲鋪咧就租翻俾呢啲咁嘅小商户咯。咁個轉變其實好大啊，成個東莞咧就係、是、今年真係一個巨變嚟嘅。 唔係，同埋就係話，即係我都覺得嘅係由呢特別係今年開始啦，特別係即係成個。15年嘅下半季開始啦，即係我諗中國嘅製造業係去到一個路口啊，就係、是、話你要點樣去扭咯，即係你好明顯擺喺眼前嘅就係你唔可以再行之前嗰條路，咁 行一條咩路？ 但係行一條咩路？ 係啊，行一條咩路咧？嗱、即係。我就俾唔到一個 tips 俾大家，因為好多人聽呢個節目都係大家都係做緊廠，我都話好多都翻，好多都翻曬嚟香港。咁但係咧，即係路我好明確嘅路，我未必俾到你，但係好幾肯定嘅一樣嘢咧，就係咧呢個來料加工三來一補嘅呢一個咁嘅年代咧，就正式差唔多咧，我夠膽講咧係叫結束嘅。或者靠勞工密集嘅咁嘅製造業嘅呢個年代咧，就差唔多係結束，因為嗰個中國嘅成本咧就已經係即係上升得好緊要啦。咁如果你大好清晰嘅，就係因為個成本係冇辦法可以再翻轉頭嘅。OK， 咁所以咧，你基於一個咁嘅原因咧，其實咧就真係冇得再搞啊。咁你至於就係話，喂，係咪講緊另外一條路就係李克強講嘅？中國製造2025咧，嗱，首先就係話，喂，就算你而家今時今日有間廠，有以前咧有三四千工人嘅，好啦，我當你啊， 我當你用喺一個好辛苦嘅過程裏面，你真係成功轉型，將佢變咗做一間六七十人或者一二百人嘅工廠，行好多機器，咁係咪？我想問嘅問題就係、是，咁係咪就係代表你一定會成功呢？喂，梗係唔係啦，大佬！如果你講緊，喂，即係阿爺講俾你聽就好撚簡單，你喂佢而家俾出嚟嘅一個科縮就係咩？你將間工廠轉曬用機器就可以成功啦！你啲傻噶大佬。 個問題係 我舉多個例俾你聽啊！我哋以前做製造業啊，我哋都係勞動密集，因為其實佢唔明白一樣嘢，譬如話做包裝嘅行業咪係咯，做包裝嘅行業點解我哋要需要到多勞工呢？譬如話我哋有同德國嘅廠，有同德國嘅批發商同埋德國嘅廠合作嘅。人哋嗰啲德國人咧就係咧，佢有一間一百幾十人嘅廠喺德國嗰邊咧，佢就做一啲大數量、好簡單用機器可以做到嘅包裝嘅盒 ，OK， 譬如珠寶首飾啊、鐘錶啊嗰啲，係全部係簡單，但係數量好大，即係話咩咧？佢嗰間廠咧，每一日一開工翻嚟，嗰啲工人一開著啲機器就日啤夜啤，日啤夜啤係咁啤嘅啫，咁然之後咧就係咁嘅，但係佢喺內地咧，點解要需要另外一個配套咧？那個配套就係咩？就係話，因為內地有廉價嘅勞工，然之後咧就有手藝啊嘛，手藝就可以解決到一啲咧機器做唔到嘅工藝嘅嘢。譬如話，我哋做啲木嘅盒咧，你需要到好多噴油啊、打磨啊嗰啲咧，唔係完全係機器可以 取代到。 好啦，當你如果跟住阿爺嘅路線，你將佢轉咗做一間全行機器嘅廠，咁其實你咁個問題咪嚟咯？個問題就係話，喂，咁你同德國人哋嗰啲工廠有咩分別先？咁然之後咧，其實你做緊嘅嘢，人哋都有做緊噶嘛？咁好啦，你咪就要再提升一個層次。那個層次係乜嘢？那個層次就係李克強講嗰個中國製造2025啦。你就要自己做自己嘅品牌喎、哦。喂，做自己品牌就唔係製造業好多老闆可以應付到嘅嘢嚟㗎啦。嗰、那個又係一個另外一個範疇嘅嘢嚟㗎嘛。咁所以你喂，即係個而家就去到一個呢、這個即係一個好好樽頸嘅位囉。咁然之後你究竟你要點行，即係究竟要點樣再行條路落去呢？係咪再投資好多落去個機器度呢？好多好多做老闆嘅比我哋更加心水清。喂，呢個問題其實係喺汪洋執掌東莞嘅年代已經問呢個問題㗎啦。汪洋當年都係講緊高增值。喂，但係做老闆嗰啲一定問返個問題，就係咪我轉咗做全部行機器，我唔好理啦，嗱，工人有冇得撈，你自己你個國家自己解決都唔關我事啦，係咪我轉咗行機器我一定可以生存先？ 唔係， 梗係唔係啦， 你要最終睇返個 course 嘛，你本身你呢笪地方嘅 course 係已經係冇競爭力嘛。 你而家嗰個東莞市長即係最近同台資嘅廠講，就係話你哋冇用啊嘛！如果你哋成日諗遷移，不如就諗呢個轉型啦。喂，梗係錯啦，阿市長。如果我揸住間廠，我梗係諗遷移，唔諗轉型啦，大佬。 梗係啦。 喂，而家唔係淨係全球經濟下行，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你睇到啊，有好多廠。佢講得啱，有兩個現象，那個現象係咩？除咗廠係倒閉之外，仲有廠係轉移啊嘛。咁咪要，咁咪你咪就係人哋咪提供咗答案俾你咯。即係點解人哋仲可以轉移啊？咪仲會轉移，唔選擇倒閉啊？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明。 就係因為其實係仲有得做嘅，不過唔係喺你中國做啊嘛。 係啊。 我咪轉移去中北美洲咯，轉移去東南亞咯，轉移去東歐咯，轉移去古巴咯。嗰啲地方係仲有一做嘛？喂，呢、這個就係做製造業嘅一個循環嚟㗎嘛，嚇、啊！咁呢、這個所以嗱、啊，即係呢個 picture 其實就係、是、其實先至係真真正正嘅 picture， 而唔係而家最近喺內地喂話俾大家聽，倒閉潮係冇發生嘅，成永遠都係有執就有開㗎啦。我屌你啦，大家梗係唔係咁嘅情況啦？ 嗯、 喂，係好嚴重啊！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冇一個，我亦都冇一個數據可以話俾你聽，究竟而家大陸執過幾多廠？但我淨係話俾你聽。肯定唔止240间，亦肯定唔止2430间，系多得好捻紧要，多到咧系 嚇死人㗎真係。咁所以唉，咁你東莞自己轉移囉，我哋就唔係自己轉型啦，我哋就轉移㗎啦，咁就要諗㗎啦大家。OK， 聽下歌先啦。咁啊，今日揀咗呢一位歌手呢，其實呢就都係即將會喺2016年嘅1月呢會嚟香港開演唱會嘅，咁啊都係一位好有實力，或者好多人都會幾期待佢嚟嘅。咁啊，除咗即係千祈唔好以為我講麥當娜喎，麥當娜都係其中一個啦。咁但係呢個咧，其實都值得大家去買張飛睇下咁啊，屬於嚟自加拿大嘅爵士樂手、爵士嘅天后嘅 Diana Krall。咁啊，今日咧揀咗第一隻歌咧，就屬於 Diana Krall 嘅 As Wonderful。咁我哋聽完之後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再講下其他嘢。 It's wonderful.Marvelous, 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awfully nice. It's paradise. It's what I love to see. You made my life soGlamorous, you can't blame me for feeling amorous. Oh, it's wonderful, 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wonderful, it's marvelous.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awful nice. It's paradise. It's what I love to see. My dear, it's four leaf clover time. From My heart's working overtime. Oh, it's wonderful, 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Bye.